寇金赶到的时候，就看着石毅把杜子花拽下了楼，穿过马路直接往河边拖。他看着石毅一路没撒手的意思，就也有点被吓住了，跟上去就想劝他。 石毅，你别胡来。 一路上拉拉扯扯的，杜子华喊得简直歇斯底里，大半夜的，半条街都能听到他凄厉的喊声， 救命救命。 石毅的脸色太可怕了，这架势真的像是要杀人的。结果他不喊还好，一叫石毅脸色更冷，扯着杜子华的领子一路从河边的小路往河里冲。一般人工河两边为了安全都会垫一点地方，然后逐渐地往里头伸。石毅在差不多齐胸的地方才停下来，然后按着杜子华的头就往水里压。寇金吓坏了，跟着跑到河里。 石毅，你别搞得这么大。 但是他根本就拉不住现在的石毅，也就是现在灯光不够，不然他能看到对方一双眼睛全是血红的。石毅压着杜子华的头，因为窒息人死命的乱蹬乱踹。这个时节的河水不要说淹死人了，冻都能冻死人，扑腾的水声在深夜听起来特别的瘆人。石毅压了一会儿就把杜子华放起来，拎着对方的领子说， 你之前不是说你不怕死吗？我今儿就成全你。 语气很冷，眼神比语气还冷。然后一句话说完，他又把人压回水里。溺水的感觉是很痛苦的，从杜子华疯狂的挣扎中也能看得出来。夜幕之下没人能看清楚两个人具体是怎么纠缠的，只是听到原本剧烈的水声渐渐的变得有气无力，原本响彻深夜的呼救声也没了声响。就在寇金心惊胆战的想下水时，石毅终于把杜子华从水里拽上岸。因为在这样温度的水里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石毅和杜子华的脸色都惨白的像死人。寇金脱了自己的外套想给石毅先披上，却被拒绝了。石毅俯视着趴在地上拼命喘气的杜子华， 死的滋味怎么样？ 他上去抓着男孩的头发，让他被迫抬起头来。 还想再来一次吗？ 话音刚落，杜子华整个人哆嗦的像是通了电，他满脸惊恐地瞪着石毅，整个人下意识地往后缩，因为浑身一点力气都挤不出来，所以看起来不过就是他趴着往后蹭了蹭。死里逃生的感觉太过冲击，导致他到现在一个字都挤不出来。刚才他真的以为石毅会杀了他。水凉的刺骨从骨头缝里往身体里钻，口鼻中涌入的全是阻隔呼吸的水，那种拼命想呼吸但是一次次被压在水里的感觉，再来一次他绝对会疯掉。 我还以为你很带种呢，其实也是孬种而已。 他这句话让杜子华抖得更厉害了。夜风里浑身湿透了，再被这么一吹让人说话都说不利索。石毅心头的怒火完全没有因此而感到半分的平息，看着杜子华满脸惊恐的表情，他皱了下眉，又把人踹进了水里。这次他就在旁边看着。寇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， 石毅。 河水里杜子华痛苦地嘶吼着救命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不会游泳，还是被刚才吓到了所以手脚发僵，除了生硬地扑腾着水面，感觉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自救手段。明知道他眼前的石毅恨不得把他亲手溺死在水里，竟然还苦苦哀求地冲着石毅死命挣扎。眼看他快要被河水没顶了，石毅终于上前扯了他一把，将人拖到岸边的水泥地上。他蹲下来看着杜子华， 你之前说你为了毛羽什么都活得出去，现在知道怕了？ 趴在地上的人除了发抖再也挤不出任何声音。 你以为你做的是帮了毛羽吗？要真是为了他好，在他去赌去骗去疯的时候你就该拦着，哪怕是你把他手打断了也强过他的一双手被人废了。他有今天 一半是他咎由自取，一半是你害的。你们没资格抱怨别人，这都是你们自己作的。自以为是是在帮他，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你那点自我感觉良好的傻逼心态罢了。杜子华，我告诉你，这笔账你别以为今天这样就算是算完了，门都没有。只要你俩还喘气，我都会记着。我把话搁在这儿，我绝对会让你们后悔这辈子生出来。 抓着杜子华的头发，失意的威胁说得咬牙切齿。他对毛宇这两个人恨得心底发寒，甚至在刚才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真的很想把杜子华按死在水里算了。站起来又踹了地上的人一脚，石毅有些力竭地靠在旁边。寇金就在旁边看着，直到石毅浑身湿淋淋的从河边走回大路上，旁若无人地点着一根烟，然后上车扬长而去。夜幕之下，尾灯拉出两道红光，寇金皱眉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掏出手机给英明打了个电话。那边接得很快。 怎么样？ 还行，没出大事。不过你最好还是找找他，他刚才跟杜子华两个人在河水里泡了半天，我估计他这样也不敢回家，这么晾着一夜，非搞出人命不可。 寇金从认识石毅就没有见过他这么发狠的样子，不过想想放在谁身上估计反应都差不多。刚才石毅没有真的弄死杜子华都算是冷静的了。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，寇金最后看了河边趴着的人一眼，冷哼一声上车走人。石毅一路上戳开的像个疯子，脑子有点乱，想起刚才杜子华的样子，再想起毛宇，想起他父亲，最后全化成了对自己的一腔愤怒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天塌下来都可以当被盖，没有什么事能往心里放的，这世上只有他不愿意做的，没有他十大公子做不到的。结果嚣张了20多年，却被杜子华这样的孙子搞得抱憾终身，就像是生生挨了一记闷棍，打得他满眼都是血。车在夜色中疾驰，最后冲进了熟悉的路口。石毅自己车开得很没有意识，等到他反应过来自己在哪儿，英明已经站在车边上了。门敞着，屋里的灯直接射在他脸上，也不知道外面这人等了多久。英明咬着烟敲了敲车窗， 下车。 车里的人抓紧方向盘没动，无法平复的情绪导致他手上的青筋都是暴起的。他死死地瞪着英明，似乎是不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对方，又觉得自己心里其实一直渴望能再见到这张脸。结果车外的人看他没动，有点不耐烦地皱了下眉，然后拉开车门把他拽了下来。石毅身上果然湿透了，他开车还故意没关窗，整个人身上冰凉的刺手。英明脸色难看地把人扯进屋里，懒得管石毅的车，一脚踹上仓库的门就去拽石毅的衣服。后者完全没动，任由英明扒了他的上衣，然后去解他的腰带。仓库偌大的空间并不觉得有多温暖，但是英明不经意碰到石毅的身上，他就觉得石毅的手指全部都带着火。三下五除二把衣服都脱干净，英明拽着人进浴室，水一早就放好了，他动作毫不温柔地把人推进浴缸里，随手扔给石毅一条毛巾。 出汗了再出来。 石毅接过毛巾皱了下眉，他在英明关门前喊住对方，结果只叫了一句英明，就再也接不下去后面的话了。门口的人就一直没动地等着，直到石毅好不容易挤出那句 对不起， 攥着门边的手猛然收紧，英明的后背紧绷着一股压抑的暴躁，他哼了一声， 少他妈的废话， 然后狠力地摔上浴室的门。英明说让石毅泡得出汗再出去， 他就真的足足在浴室里待了一个多小时。出来的时候，门口放着他的一套衣服，一鸣躺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，桌上放着一碗汤还有面包，屋子里透着一股凉意，不是因为温度，而是因为隐隐的冷清。大概从他离开那天到现在，英明都没有好好收拾过什么。